啊，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八十七点六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创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图书馆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着相。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和先生的作品。田立和师承相声艺术一代宗师张寿臣，他的表演活路宽广，特点鲜明，以说逗作品见长。那么同时呢，腿子活作品也很有特点。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传统作品《斗公训女》是相声腿子活作品当中用高腔这个戏曲剧种声腔题材来表演的。高腔作为一个声腔啊，在很多剧种还能听得到，但是在北方，在北京的高腔这个剧种啊，已经是看不到了。所以呢，通过这段传统相声还能领略高腔的韵致。 我难过呀。 怎么了？ 我能不难过吗？ 因为什么？ 我没家没业，没儿没女，孤身一人，就我这体格，我这年纪，我还能蹦着几天，还活多少日子？ 你要死啊？ 你才要死。 我怎么了这是？ 可惜啊，可惜我这肚子 下水。 下水干嘛？能耐。 什么能耐呀、啊？ 我是研究戏剧的，最擅长的就是一调高腔。现在还有多少会唱的？ 别说，唱高腔的现在是少了。哎，川剧里啊还保留这种东西了。 哎呀，啊，想不到在这儿还遇到知音了、啊，真是三生之幸啊！ 撒手。都炒勺来着呢，人挺干部的，劲头还不小。怎么这是？ 哦，您这个高腔喜欢， 明白点 哦， 怎么着？ 行了行了， 干嘛呀、啊？ 我这肚子东西啊，算行了，带不走了。 你瞧瞧， 这是我爷爷啊传给我爸爸的。我爸爸呢传给我的，我再传给你，你呀一代一代往下传啊，子子孙孙是无穷尽的。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实话。 还实话啊？别难过。 怎么 有机会啊唱一出？ 哪儿唱去？跟谁唱？ 我陪您唱一出怎么样？ 在哪儿唱？ 这儿 唱不了。 怎么了？ 没观众，刺激不起情绪来、 啊、你呀 这么些位观众了还没观众啊？啊？ 哎呀，感谢大家！ 还没唱就鼓掌了， 太热情了。 嘿， 哎呀，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 多和气啊！ 听完戏别走了 啊！ 每位发两套煎果子， 他请客， 你掏钱。 哎、不不不，我呀，干脆。 啊， 您呢挑出戏， 不，你挑戏， 嗯 啊，我唱你出都一样， 那就不客气了啊。 客气什么呀， 咱们呢 啊 来出千金全德怎么样？ 全德记、 啊、对，没错。 哎呀，好时出了吧。 嗨，后来就流行八本了。 哦， 头本官榜，二本利器，三本分约，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旅，七本考童，是八本荣归。 这里头内容都知道吗？ 那有什么了？ 不知道，跟你说说。 太知道了。 嗯， 这戏啊，说的是宋朝开国元勋高回德。 嗯， 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啊，名唤桂英。 哦哦， 只因这高回德的父亲呢，跟后周皇帝郭威有仇。 哦， 故此不敢出仕为官呢。可是家境艰难，无以度日，就找窦燕山呢，借了300两文银。 对， 命他义子高同出外贸易。高同一去三年，渺无音信。这一天呢，高怀德呀在大街之上见张贴招贤榜， 哦， 心中暗道：我何不更名换姓，进京求取功名？可是家里头有17、18岁的大姑娘，叫他放心不下。 是， 回了家去，就和自己女儿言明，就是姑娘了，到窦府为奴，作为利息，以权信义。高贵英高小姐， 嗯， 深明大义。点头应允，当即就立好了文约。回德走后呢，这高贵英怀揣文约来到窦府，跟窦燕山诉明情况。窦燕山听罢，当时就把这文约焚毁了，而且呀 啊， 认高贵英为义女。这天呢， 好， 窦府来了位投宿的公子， 嗯， 此人名唤石守信，文武兼备，盖世英才。 对， 这窦燕山跟他谈话接触当中，对他十分喜爱，就把女儿许配于他。洞房花烛之夜，石守信见姑娘满面泪痕，大惑不解。姑娘二目垂泪，是哭诉前情。石守信听罢，说到：“我那嫡亲岳父真乃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机进京求取功名？待我翁婿双双得中之后，再和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姑娘点头应允。三更时分，撕开后园门就放走了石守信。 哦， 转天早晨，老院公一瞧，后门大开，马棚之中不见姑爷的马匹，是大惊失色。问明丫鬟，才知原委，把这个事情禀报窦员外。员外闻听，将姑娘唤出，加以训责。这段就叫窦公训女，因为全本啊说的是高贵英、高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故此叫千金全德，对吗？ 对， 好。 咱们就全唱了。 不行，您的 什么 时间太长， 那怎么办呢？ 咱呢就唱窦公训女这一折， 唱一折。 哎， 嗯， 八个角色， 你演谁？ 我窦公， 你窦官。 哎， 我窦母， 咬蛐蛐啊！ 我就窦官吧。 窦公窦员外。 哦，那么我呢？ 你的夫人。 夫人 啊， 夫人跟这个员外什么关系？ 夫妻两口子。 哎，这不对，占便宜啊！ 这怎么叫占你便宜？这不是做戏？ 还剩下六个角色，我挑上也是你的。 行， 嗯， 有个老院子。 这是怎么个角儿？ 主角报事的， 我来，我来。 嗯嗯 嗯， 有个小丫鬟， 这丫鬟你来吧。 有个石守信， 这是怎么个人呢？ 窦燕山的姑爷， 我来，我来。 嗯，有个高贵英高小姐， 这是怎么个角儿？ 是石守信的夫人， 我来，我来。 有个吴老生高怀德， 我来，我来。 小生高同， 高同是谁呀、啊？ 高怀德的干儿子， 我来。 我就知道叫我来。 来来，桌子吧，好的， 挂到桌子吧。 来，分出前后台来。 哎， 我得化个妆， 扮上吧您。 啊，来 扮什么好看？哎，一扮上就行。 来个椅子。 哎， 啊， 全在捯饬了。 哎，行了， 几位上演吧。 啊，多好，多美丽。谁打家伙吧？ 我上场，你打家伙；你上场，我打家伙。 是打长锤啊，打几级炮、 哎？ 啊， 这是高腔，没那 哦。 后台有面鸽子锣， 哦， 这儿一大挠一打出来，咚猜，这就算一棒， 哦， 三棒半我到台口。 嗯， 你不行家吗？ 是行家，我怕你不懂。 那就行了，来吧。 横盆 东天一棒了， 别数数。 横盆 东天，东天，东天，东， 怎么回事？ 半棒， 呵，招来缠虎青虎，好。别叫好啊， 我捧吧你， 用不着，出去。 哎，谁找我？ 探监的。 哎， 探监的， 这像话吗？ 咱俩一块出去。 咱俩不能一块出去。 怎么了？ 咱俩不一样呢。 俩罪犯呢，咱俩一块上场。 你外行是怎么着？ 怎么了？ 你误是怎么着？ 嗯， 什么叫出去？那叫同场上，让人家还是你的错我的错。 这也谈不上错啊， 我都打头本来，您愣打半截唱，我都不知道哪张嘴了，你这么闹胡子， 你就多受累吧， 受累不受累的没关系，公猫母猫拿着耗算好猫，是骡子是马，咱俩拉出来溜溜，咱俩抬成剪高低。 行行行行行。 馄饨， 馄饨， 俩卖馄饨的， 卖胡子好吧，唱戏吧，卖馄饨。 我们这老生叫板， 我也老生叫板呢。 你老生演谁？ 我高怀德。 这场斗功训练有高怀德吗？ 不是，你这一反脚都赶着，脑子都乱了。 哪的事儿？ 嗯， 你呀， 啊， 夫人正带小反。 小反意思不早说呀？ 行吧， 我拿手的。 那更好， 来吧， 来吧， 打这来。 哎， 嗯， 馄饨， 海鸡来了。 东切东切东切东， 招来缠虎青虎。 稳住了，你千万可别紧张。 我至于的吗？ 哎，我怕你跟我唱戏你心里有压力。 放心，一点压力都没有。念呐， 招来缠， 念我的词儿干嘛？你的词儿啊， 咱俩后台吧，对对词儿吧。 要命。 对对呀， 我这句招来嫦娥起勇惑 啊，你那句干嘛？我那句 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仙 别忙， 哪唱都一样。 前 边，哎，我音量打得出去， 那还得前边， 错锣不下蛋。 招来嫦娥起勇惑， 仙人堂前列绮罗， 俩上句儿啊，夫人 啊，汉子。不行，咱俩离了啊！好家伙，老夫老妻，你真下毒手啊你！ 什么叫汉子呀？ 这怎么了？老婆汉子正大光明，这对你爱称，你有这福吗你？ 我呀，我这有福啊！你也得叫老爷， 看看爷你 有一着了啊，夫人 啊，老爷， 我怎么听像老爷呢？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吗？ 都是。 她买豆腐脑吃了。不错啊，早晨最后百八十块的，帮你兴家立业也合劲儿。 不是你 笑的， 我问他的， 别难为情。 这不要命 啊！ 我问高桂英。 高桂英，我不认得。 你不认这话吗？你得说呀。 我不认得，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词儿啊？啊、哦，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哦，还说那老词儿， 就老词儿啊、 嗯。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赶院子呀？ 我喊不了，我这家这夫人，我怎么上院子？ 夫人的暂时放这儿了，一扭身上院子上啊。什么毛病？怎么了？怎么了？ 你来了吧？ 啊、 你给来样我看看吧。要外行啊，那就吹了。你不会没关系啊，跟我小说的名处，我就怕抬杠小能耐。 这有什么？到后台 啊 啊，看着啊， 对， 第一瘸子 啊，第一茄子， 茄子干嘛？ 我少拿道具， 没那玩意儿，瘸子就是衣裳 啊。你说衣裳不完了，吊坎干嘛？ 哎，好了，这叫吊坎啊！哇，动态动态动态动态动态动态动态动态，大元子必是。 哎，行了啊。有点基础， 我会的几出戏都传给你。 你再去传我，我踹你啊！ 好，咱就打这上海 来。为何不见冤子报来？ 为何不见冤子报来？来来来呀！报冤子兵士， 何事？ 嘿嘿，没事。 有事 啊？有事。 何事？ 我不知道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事儿，小花，你得说呀。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 咱俩后台 有没有？ 对呀。哎呦， 我说我先问你啊，您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早看出来了。 就这点模糊，后边就一把平川了。我 告诉你，这出戏啊。就这几句要紧 啊！我也知道这几句要紧呐。 唱啊！ 我就这几句不会。 记住了 啊！启禀老爷，大事不好！昨夜三更时分，石谷老爷和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别忙，我得慢慢来，词儿太多。是启禀老爷大事不了。 不了干嘛？不好。 哎，不好不了没关系。 有关系。 昨夜晚，哎，是三更时分，对。师姑爷和我家小姐 啊， 俩人在后花园，后花园还怎么着了？ 洒泪分别， 行啊，咱就打这唱，你就听好吧， 来吧。 报冤子兵士， 胡适，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胡适进慌。 昨晚三更时分，师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你该怎么讲？ 洒泪。分了别啊！你他妈叫唤什么？丢人呐！啊！ 你还歇起脖子来 了？不行，咱俩外边， 咱就这儿吧。趁着我瞪眼了 啊！ 我应当跟你瞪眼了。 你和别人，我不吃你这套。 我是你老爷， 我是你爷爷。 你是我仆人， 你是我奴才。 我谁？ 你呀、啊，说相声王文玉。我认得你，你少来这套。 不，真不要命吗？就过来，过来，过来。我遇见你了，这算 啊？ 这干嘛了？ 唱戏。 哪出、啊？ 东旭人。 你演谁？ 我演夫人。 哦，我呢？ 你是这个窦公啊？ 你还演院子？ 哎，我还演院子。 对。 啊， 那么院子跟这个窦公什么关系？ 主仆的关系。 哦， 是仆人。 对呀。哦，主人一瞪眼，仆人上去就打，这不成奴欺主了吗？ 我不管那个，你一瞪眼我就揍你。我唱错了是怎么？ 没错， 没错，这都瞪眼。 你报的什么？ 我报的没错。 嗯， 你说一晚三更时分，石谷一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行了行了， 你看我那身子，哎，我那做派，眼看着满汤好都上来了，都是你给搅的。 你就把这好事压死，先压死。 你没戏得呢， 你要缺了得了，还没戏得。我问你， 啊， 三更时分 啊， 说现在的钟点儿，夜里十二点多钟，一点来钟 啊， 那时候出的事儿，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报？ 哦。半夜一点多钟为什么不报？ 哎 啊，这时候往哪找你去？我弟弟在哪住了？ 你找我干嘛？啊，石谷老爷走了，窦老爷着急了，没有这个怎么就窦公训女呢？这不是剧情吗？ 哦，这是剧情啊！嗨嗨，我哪知道啊？ 他也不干嘛的。 我以为我唱错了，你给我瞪眼了，这是误会，误会了。你要提前说清楚，拿这事儿。 哦，你就拿把斧子来给我开了。 不不 啊， 我认错，知错认错，好朋友。只要你不是欺负我，怎么都成。吹胡瞪眼，那您表情啊，您把人物都演活了。 这就甭捧。 哎，你瞪眼时我怎么办吧？ 你呀 啊， 上天无路， 哦，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入地无门， 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就好像耗子见猫一样。 耗见猫， 哎， 呵，这身子我可拿手， 是吗？ 哎，甭问，耗见猫吗？ 啊， 您是猫，我这耗子，我头里跑，您后头追我， 干嘛呀？ 不是拿耗子吗？ 满台拿耗子，像话吗？这是个比方。 那身子怎么做啊？ 这麻烦了 啊， 浑身颤抖，哆哆嗦，您的没地儿藏，没地儿躲，有的地方都恨不能钻进去。 我明白了， 老院子报时报晚了，有错儿，主人着急了，主人发威，奴才撒衰吧。下次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哆哆嗦，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成了，老板打头唱， 咱的啊，别唱了，对， 不合适啊。已然都唱到这份上了，再不唱让人看笑话， 人家早就看笑话了。 这不不不，上。唱完了，回头我请您吃煎馍了。 你就认煎馍了吧，后边够麻烦的。 就叫我了 啊！ 哎，后边一马平川。 你打刚才就一马平川。 来，您什么时候瞪眼？ 你一报事我就瞪眼。 哎，对，我得问明白了。 哎，红 盆。你一瞪眼我就哆嗦。 对，红盆。 你哆嗦不哆嗦？ 我生气你哆嗦， 哎，生气又气哆嗦的， 俩人都哆嗦，台上过掉 了，哆嗦个人戏不完了吗？ 别着急， 王喷， 哎， 还有完没完？哎， 话不得说，话不得说，您把我说了可不成。公猫母猫，咱们好色好猫，是骡子是马，咱俩拉扯来溜溜，咱俩抬上见高低， 抬上高低抬上去。你在这儿臭嚼什么呀？ 哎，这怎么叫臭嚼？肉不能埋饭里头。 什么有什么饭？ 那当然，我要不说清楚，大家不知道。哎，我这么一说，大家一看，哎，我这个身子，我这个作派，一招一式，没有三冬两夏，成功不行。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你说吧。 说完了， 说完完了吧？ 话不说，不知目短不透。 杀我不打，一辈子不露。你没完是吧？倒霉着。 红盆。 哎。你不要说话不成，我这时候人家这脾气不干，你瞪眼吓唬别人。 还唱啥？ 唱唱唱，来了。 招来产奴起用火， 新人堂前立起炉。 越听越别扭。啊，夫人， 啊，汉老爷， 我汉朝老爷。你给我女儿拿下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母， 的是 起身不知一旦听院子一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了， 以后不见院子报。哎，来了，院子禀事， 何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进火？ 我们三更时分，知府爷与国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你带怎的家 洒泪分了别？ 啊，你来干嘛了？ 我找地方了。 老艺术家是相声的宝库，传统表演艺术的魅力也正在于艺随人传，因人而异。在相声的艺术传承方面，既有表演规律，同时又必须有丰富多彩的个人特点。老艺术家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和独特的舞台表现力是相声的宝贵财富。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相声老艺术家精彩录音选集。以上您听到的是田丽和王文玉二位多年前录制的相声《斗公训女》。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年北京电视台春晚的阵容。带妆连排的进行啊，已经使得媒体和关注北京电视台春晚的朋友们知道了不少幕后的信息。当天的阵容啊，可以说是为媒体打开了全新的数星星模式啊，星很多。比如说这个著名导演冯小刚、徐帆夫妇，四位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获得者刘晓庆、陈冲、张瑜、四秦高娃，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成龙、吴京、黄晓明、靳东、张嘉译、姜武、张涵予、江山、陈建斌、郝蕾、实力唱将那英、李宇春、杨钰莹等等，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女演员袁泉、林心如、景甜、关晓彤，可谓是星辉熠熠，照耀京城。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延续以往的传统，大年初一，也就是2月16号19:35，在北京卫视和 BTV 文艺频道同步播出，请您关注。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就先到这儿了，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田立和先生参与的一段群口作品的实况录音。空中笑林下半段上远和您再见。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

在北京读书是最幸福的事儿。 21年前，我出生在北京，有父母的陪伴是最幸福的事儿。 每个人在北京都能描绘出自己的风景。 每个人在北京都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 出发，为爱，为梦想。 归来，为爱，为团圆。 大年初一，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托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度。今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8度左右，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森林火险仍处于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晴天，气温回升，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天气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天气寒冷。今天中午前后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熏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下半段要请您听的这段是传统相声群口作品训徒，这段的内容啊，情节人物的设置您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您每次听啊，只要是优秀的艺术家好演员为您表演，都有新的可乐的地方，哎，都有新的感受，甚至同一组演员在不同演出当中它都有分别，哎，都有即兴的创作，能碰撞出不少即兴的火花。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金门三位相声老艺术家合作表演的训徒，请听田立和、王文玉、魏文亮的表演。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该说不说呢？太热情了，太热情了， 是 啊，尤其近几一二年来 啊，我们这个相声的观众啊，逐渐的这个越来越多了， 哎，对 啊，这个相声演员呢，好的演员越来越多了， 是， 你看佟有为 啊， 别管说的怎么样，他长得帅呀，啊，我就没看见过这么俊的人，啊， 哎，跟那黑猩猩差不多。啊， 您看我们这位也够漂亮的，田先生， 是是，认得我，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 哎呀，有这么50多年了 啊！你看看，说了50多年了啊！你们这说相声啊， 怎么样啊？ 也收徒弟吗？ 也收徒弟，妈呀！ 啊， 甭说别人， 怎么着？ 我就收徒弟， 就阁相声。 阁下啊，就阁下您还收徒弟？ 哎 啊，桃李满天下。 哎呀， 哎，佟有为就是我的大徒弟。 哎呦，哎，你看看， 那是、 哎、就收这徒弟。 我徒弟比我能耐大 啊， 有赚徒弟，没有赚师傅。 那倒是， 青出于蓝胜于蓝，冰水为质寒于水。 您徒弟有什么能耐呢？ 哎，总结四个大字。 哪四个大字？ 五虎通心呐、 啊、这什么意思 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一不知，无一不晓。 嗯， 写出字来要说比欧柳颜赵苏黄米蔡还强，那是吹嘘。 怎么？ 王羲之、王献之那是四圣。 嗯， 张旭、怀素那是草圣， 是 比不了。 嗯， 比起现代天津的这个书法家 啊， 像这个孙伯祥啊、王学仲，有过之无不及。 哎呦，看起来这吹牛可不上税。 跟你说这个白说。 怎么着？ 对牛弹琴呢、啊、 你才牛了，有那么说话的吗？ 我徒弟 啊， 广外国话，会十三国的。 嚯， 进非洲原始森林。 怎么着？ 能跟黑猩猩对话。 哎呦，您徒弟能跟畜类有共同语言。 跟你说这白说，你三桶。 怎么三桶？ 这到这儿弹桶，这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 这么个三桶啊？啊？ 你懂什么呀？ 啊？ 我徒弟能耐大了。 你徒弟还什么能耐？ 我告诉你 啊， 广相声会2000多段，自编自导自演、 嗯， 自己导自己演， 反正导瞎了为止吧。啊？ 即编导演于一身，足迹踏遍世界。 哎呦， 跟世界著名的歌星影星哎并驾齐驱。 哎呀， 徒弟要是不来，这些位亲爱的观众干嘛来了？等着欣赏我徒弟艺术来了。 这些观众都是看您徒弟来的。 对了，都是我徒弟的粉丝。 那您干脆您把他轰出来。 轰出来？ 不是，您把他拽出来，牵出来 啊，什么呀，牲口 啊！您把它 说个请字，小不了你，大不了我。 哦， 一点礼貌都不懂。 说真的，那您把您徒弟请出来。 哎，对， 请出来 啊！ 我跟他过过招。 过过过招啊！ 嗯， 我徒弟这个艺名啊， 您徒弟叫什么名字？ 叫别扭。 您徒怎么叫这名字？ 这艺名多幽默呀！ 啊，好别扭。那您把他找出来吧。 啊，你不是要找别扭吗？ 哎、我找别扭干嘛呀？ 找别扭跟你谈话。 啊、哦、行，这找出来吧。 见面了跟他说白话，别说文言、 啊、要说文言他不懂。 他不懂怕你不懂。 哦， 好嘛，你跟他说文言，他回答两句话，你答不上来，大庭广众之下你害臊，本事现在你死了我们也缺德不是。您大小是条性命， 我也不至于啊。成成成，你把他叫出来吧。 叫了啊， 你把他叫出来吧。别这样，哎， 刚才还在这儿呢， 哪 儿？这个不是， 哎， 哎，哎，哎，浩少， 好吧， 上晚了，闲了，哎，哎，上台，看看，看看这风度，这气质，啊。标准的超级帅哥，看看看这俩字无败，到哪演出没失败过。 我怎么看这屋怎么渗得 很？甭害怕，我都喂熟了，不咬人，刚打完防疫针。你说呢？他这个他是早衰。 哦，早衰。 早衰。 打一生下来、 就是。打生下来就这模样。 没变化。 哎，没有，你一个照嘴再看看、你啊，奶牙刚掉，新牙还没长出来呢， 还没出来。哎呦，我跟他说句话行吗？ 我说变化、 哎、我说 来来，填上填上。哎好， 哎， 行了、哎、他懂这口令，他懂。 哦， 我就这么训练的。 哎，哎呦，毛骨悚然。 不不不要要镇静镇静啊！你就跟他待长就好了。 哎，行， 你现在不适应。 是，你来了。 来了。 哎呦，他还活的， 死的早臭了。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还多好啊，多清楚。 你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来了。 嘿，说相声来了，一个字一个字单摆福哥。 你跟谁来的？ 跟我师傅。 嘿，跟我师傅这底气多足啊。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你师傅谁呀？ 贪。 嘿，他把你给贪了。 我被你给污了。 怎么着？ 他这底加个心字，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你哪懂这个呀？ 哎呀，我问问他多大了，跟他转一个文试试。你跪更了？ 吃了饭了。 这学问这就露出来了。 不，你听明白了，我问你跪更了？ 吃的炸酱面。 嘿，你听听，这是简单吗？炸酱面。 行，快，您那边上，那边上。 哎，后， 哎， 有人我，哎，行，这边。 哎，成了， 两条腿还够灵活的。行， 您过来吧。 哎， 完了。 啊？怎么？ 栽了， 栽这福气了吧？ 什么福气了？ 啊？ 化灾了。 哪句话说错了？ 啊？哪句话？ 啊？ 我问他来了，他说来了。 哦，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算错了。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儿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不是，这句话对。我说他干什么来了？ 啊， 他说他说相声来了。 多新鲜，可不说相声来了吗？抢银行不枪毙了吗？ 你吃错药了，怎么着？我说他跟谁来的？他说跟我师傅来的。 啊，没错，跟他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师娘出来吗？跟你来的， 这笑话。我问他跪更了，他说他吃了饭了。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教徒都饿着，这不缺德吗？ 嗨，我问他跪更，他说吃的炸酱面。 哎呀，你说清楚点儿， 吃的炸酱面。 哎呦，小宝贝儿，你见过什么呀你？ 啊， 吃炸酱面就新鲜了。我们天天吃生猛海鲜。 您听明白 啊？ 这跪更是吃饭，吃代表吃炸酱面吗？ 对，跪更是吃的饭 啊， 是当吃炸酱面讲。 是， 说呀， 没得说了， 没得说了 啊。 没得说就甭说了，我怎么嘱咐你来着？和我徒弟说白话，别转门，怎么样？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你不嫌害臊，你死去吧！ 你先听明白了 啊！ 这话谁说的？ 不是你说的吗？ 吃饭吃啥？你问谁说的？ 不是你说的吗？ 你还就拽我身上不？是你徒弟说的。 嗯，不能， 不能， 这么大学问，他能说那个？ 甭提他了，你问问去。 废话， 你问问， 你不说吧，这问，这跟他栽不起， 你问问。咱们也恨他了吧？ 玩仇人也受不了。 问吧， 嘿，你来啦？ 来了。 嘿，问他来了，回答来了， 多准确。 行啊，行。 我下问， 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来了。 说相声来了，多清楚啊！跟谁来的？ 您。 哎，听见了没有？您 啊， 背地说贪，当着面得说，您孺子可教也。 行，别拽了，准备走。不行，别哭了， 太可爱了。 宝宝们， 没错， 往下问，关键就在下面。 师傅，哪句啊？ 问他跪更了 啊？你跪更了？ 吃了饭了？ 哎，这怎么样的？ 谁呀？问你徒弟 啊？你跪更了？ 吃了饭了？ 师傅，怎么样？鼓掌。没错， 人幸灾乐祸，怎么样？不怎么样？ 怎么了？ 我徒弟耳音聋，他老出国去40多国家。飞机这噪音给虎子的耳音都聋了。 什么叫虎子的？给震的。 哎呀，对， 以后出来抹点发胶啊。 哎，对。没听清楚，注意，绝对不能说， 贵庚是吃炸酱面。 嗯， 他叔叔吃炸酱面 怎么样？ 我们爷俩抱着脑袋从这滨湖剧场这高台阶了没有？ 怎么着？ 往下轱辘，轱辘到李七庄子去。 行， 大家是见证人，您和个鼓鼓掌，喊着喊着我。 各位的做见证人啊！ 哎 哎， 我们懂得要脸。 嘿，他说贵庚吃炸酱面，大家鼓掌欢迎啊！让他抱脑袋轱辘。 徒弟啊，徒弟，别扭别扭，精神集中。思想不要胡思乱想，你我师徒一世英名在此一举，为师要问话，想准了再说啊，把我的这话听准了记住了再说，不要把我的话从大脑排泄出去。 什么叫排泄？ 为师要问话了。嗯，玄老这儿你贵庚啊？ 吃的炸酱面。 哎呀， 赶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放脑袋咕噜啊！ 徒弟呀，徒弟，别着别着，躺在天上摔到地下，叫这个会十三国话，连人话都不会说。咱们贵庚是吃饭，吃着炸酱面，人把大牙子给笑掉了啊！师傅不明弟子多吗？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各位观众啊，花钱买票都不挑眼，你咋站着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个神马东西呀？ 徒弟说谁呢？ 我说我管徒弟啊， 管徒弟。我听怎么扎心的，我听着 知道了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有人再问你贵庚了，不是吃饭了，吃着炸酱面，瞧不对， 听你师傅的。 有人再问你贵庚啊， 怎么着， 就是问你几点了 啊， 几点了？ 行， 想不得， 先别说了，别说了。您这个也不对， 我这也不对了， 也不对， 我也有点马虎， 马虎 啊！ 我替你教育教育。 您说来吧， 哎， 来来来， 来， 哎，对，往前站点，往前站点。 呵呵，哎呀，您看看这个， 您看这俩腿多灵活 啊，还灵活呢。 嗯， 你怎么认这么一个师傅啊？ 我怎么教这么个徒弟？ 真是，逃兵师访高友， 哎。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嗯， 你瞧他会什么呀？你瞧他模样，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就知道哪嘎巴菜碗大。 嗨， 跟他学，记住了。有人问你贵庚了，不是吃的饭了，不是吃的炸酱面，更不是你师父说的几点了。 你听他的吧， 有人问你贵庚了， 你听他的， 就是问你妈洗脚了没有。 走， 你妈洗脚了吗？洗了没？ 什么呀？什么洗脚？ 我这也不对， 根本就不对， 我也有点模糊了。 好，仨糊涂虫，你以为我们真不懂了 啊？ 我们故意找个小料。 哦， 贵庚，贵是客气话，庚是年也，贵庚就问多大了。 嗯， 我徒弟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多大岁数吗？ 这有什么的、 啊？你多大了？ 我多大了？ 真不知道啊。我知道你多大？ 常年多大？ 十七。 十七，你看才十七。 嗯， 今年呢？ 十六。 嘿，罐眼狼吧， 这像话了， 他越养越吵吵 啊。猴年十五，今年十六，贵庚就问多大了，你贵庚了？ 十六了。 十六了就对，记不住不要紧，想想你属什么的。 属胖头鱼的。 就多了一条属性， 和胖头鱼也不值钱，这玩意儿十二属的哪有这个？没有胖头鱼，仔细想想， 属大公养马的。 呵，嘿，还公养马？ 公养马连性别到品种啊， 这了不得，了不得！ 咱不要那零碎，就属马就行了。 属马的， 哎，贵庚了？ 16了，属马的。 属马的，对了对了，这都搞乱了。 哎， 属马的， 再问， 没错。 行行，记住了， 记住了， 哼，就这么聪明， 行， 好嘛。 我可以问问吗？ 可以， 我问问。 记忆超常， 行， 来来来吧。 你贵庚啊？ 16了， 属什么的？ 属马的。 这是吹吗？ 贵庚啊？ 啊， 16了， 属什么的？ 属马的。 贵庚啊？ 16。 哎 哎哎，16。 飞了， 属马的。16了，属马的。 没完了你。 我这不让他辞职辞职， 一会儿就憋死了。你记住不就完了吗？ 他记住了，记住了。行行，还咱们不可能。 你怎么16岁，这是长这模样？不是小时候你没奶呀、啊？核大壮跟尿素伟大。 行行，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还咱哥俩说话。 咱 啊， 聊聊吧。 您家里都挺好的。 哎，成问成问，都挺好。 老爷子好啊？ 啊，托您福，身体够硬了。 真格的，今年老爷子贵庚了？ 我爸爸。 16了， 哎呀，这节骨眼真准呐！ 哎，你犯啥呀？犯的是个地界儿。 哎，他问你了吧？他问我爸爸 啊？ 是你爷爷？ 哦， 哎呦，又对付俩去，看。太缺德，这毛病都在你这儿啊？ 怎么在我这儿呢？ 问上岁数人有问贵庚的吗？ 问什么呀？ 好瘦啊！ 哦，老爷子更瘦了， 16了。 你猜， 16了吧？86了， 86了。这个老爷子属什么的？ 我爸爸 属马的。 嘿，又来了， 这见面都是地界儿，这 一句不落呀，陈文准，年坏损，6字你都占齐了，你。还是站着读啊，还没下去 我 回来 还来不到 行行行， 顾着走得挺快的。 哎呦，我要命，我这心智脏病都犯了，行尸走肉啊。啊，拿回来就说呀，啊，你说过我气死我可好，我干你说我打你吧， 打也不行， 我打不过啊，这口气我出不来， 那怎么办呢？ 要吃斤大饼活活把你撑死，吃不了的喊不过往你捅， 这什么刑法这？ 啪，我一嘴巴把你脑袋抽菲律宾去。 你就这点 事儿啊，拿过来就乱插一杠子，大点说话，不许你言语。 对， 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往我身上吹，我师父不让我说话。即便我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你拿大门子堵我嘴。哎，您不让我说话吗？没你的毛病，懂不懂？听明白了吧？他不表态，这玩意儿要命。 喜怒 一个模样， 喜怒不形于色。 大人物，我干 的。那行， 哎呀，我这吐的，我这半个胳膊都麻了。 你别真着急，别真着急。 不行， 孩子嘛，叫教育为本啊。 是， 行，还是咱哥俩说话。 哎，对，咱聊聊。 嗯，前两天我碰见老爷子了。 碰见我爸爸了，在哪儿啊？ 在劝业场啊。 啊，他往那边遛弯去。 我过去跟你打招呼。 叮当，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我爸爸说你好啊。 他没理我。 你可原谅，耳音沉点啊。 嗯， 您大点声， 大点声。 老爷子您好啊。我爸爸说你好啊。 他还没理我。 你叮咚叮咚， 我叮咚叮咚啊。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我爸爸说你好啊。 他没说话。 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你不叫我说话吗？ 哎，你。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六鱼腐，六鱼肚，六鱼骨，六鱼片，腐六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虾油，是虾扑扑虾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0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以上您听到的是田立和、王文玉、魏文亮三位相声老艺术家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训徒》。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尚元和您不见不散。 还乡不如年货满筐，国安社区百款年货礼盒任您挑， 天福号熟食、稻香村糕点，还有茅台、五粮液等众多大牌正品年货，让您一站全购齐， 送领导、送长辈、送朋友，有面有心有干货， 24小时不打烊，年货直接送到家。 国安社区新春年货礼盒，用足心意，送您一个舌尖上的春节。 即刻拨打400655111或到国安社区门店选购吧。 年终奖怎么花？ 当然是用农行掌银买理财啦！ 农行掌银买理财，交易成功后参与幸运大抽奖，掌银有礼活动， 有机会获得100元惠多美电子券。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